就我们称之为玄冥粉。好，就是有人怕这个消太阴寒太猛，就用玄冥粉。那如果你还觉得玄冥粉太猛的话，那怎么办？那就好从那什么铜变啊什么之类的东西里面去练出另外一种炎，就是秋天秋石吧，秋天的秋，石头的石。我们学仲景方的话，知道芒硝就好了。而芒硝如果你要用在有实热的需要破泻的这个方子里面的话，大概也需要用到现在的八钱。你说芒硝到底有多重啊？芒硝二两其实不太多哎，芒硝二两那现在六钱，那六钱的话也不过是20公克左右啊，就是还好，就是。如果但因为柴胡加芒硝汤它本身是一个低剂量的吧，热气吸掉的药啊，所以就没有那么重。但是如果是你真的要用到承气汤什么那种东西的话，可能芒硝用到八钱，差不多30公克左右，才能够把那个肠道里面的水拔和拔盈，不然的话你肠子还是盈，肠子还是干的啊，就是水拔不出来就没有用了。但是如果在临床上面你是有放大黄去搭配它的话，那芒硝就可以降到4钱左右，还可以有那个泻下的效果。所以一个基本的使用量大概在这个范围里面做调节啊，就是一天的量。而这个泻下的功能、清热的功能啊，在张方的原书里面是比较明显的，因为承气汤啊什么这种我们大家都知道。而如果要说到这个芒硝跟硝石的差别的话，我想张仲景的书用芒硝是一个清热是一个比较单行道的做法，就是说反正就是把热清出来就对了，就是用法上差别没有很多。但是张仲景用的那个硝石矾石，硝石矾石散啊，硝矾散它是用硝石嘛，那硝石就好像芒硝就是直接这样啪的就把热拉出来，那硝石就好像是钻到一个什么东西里面，把那个东西里面隐藏的被闷住的热把它这样子嗲出来的感觉。所以硝石矾石散会认为说人里面有一团污浊之气，那个污浊之气里面包着的那个热要用硝石把它嗲出来这样子。那这是什么样？硝石矾石散治什么病啊？治女老胆哈，就是跟太多不三不四不同的人上过床的人，身体里面会闷出那种热毒啊，就是要用硝石去把它拔出来。那这个张仲景的书里面呢，另外一路治疗用来处理这个用硝石在用芒硝在处理的病，就是某一种痰饮啦。我们之前讲到石膏的时候就有顺便讲到，对不对？说我们如果痰饮啊是一种比较偏热的那种会牵丝的那种痰的话，用石膏是专门化那种痰的。如果石膏都还化不掉，这个牵丝痰已经是老痰的，里面已经开始有那种纤维感出来了，那个是芒硝可以把那个痰化掉。所以其实在临床上面芒硝是很强的去痰药，只是因为芒硝的那个去痰它很阴寒可是又很夺水，所以哪里有痰芒硝上去一路上经过哪里干到哪里，那个感觉可能比较痛苦一点。所以某一些特殊情况的痰的话是比较适合用芒硝。我想张仲景的书里面比较代表性的去痰是这个木房脊汤吧，啊，就是那个好像包在心脏胸腔里面那个地方的那种热痰，那你一开始是用石膏来化掉那个痰，如果石膏都化不掉的话，就要用芒硝把那个痰抽掉了。不抽掉的话，这个人就是一直有那种心脏病的症状在那边。而芒硝的这个抽水力到底有多强，或者说它的去痰力有多强啊？我想临床上是有一个偏方了，我想那个偏方当然不是我会用的偏方，我只是拿这个偏方来举例说芒硝的抽水力有多强。比如说早期的肝硬化啊，不是末期的，早期的肝硬化甚至是也有腹水的现象出来了，有一个偏方是你可以拿30公克的芒硝去炖150公克的牛肉，炖牛肉汤，然后你就吃肉喝汤这样子，反正芒硝就当盐巴一样， 一个礼拜吃一铁这样的汤，这四个礼拜退下来吧，就是肝硬化也软掉，然后腹水也退掉，就芒硝抽水的效果有那么厉害。我想我不会这样开药了啊，只是大家知道一下而已。所以从这些角度呢，我们大概可以认识到这个消食的药性。那至于神农本草经里面讲的什么治百病除寒热邪气逐六腑积聚，这个都还能够理解啊。那他说练过之后可以轻身神仙，或者说什么消食啊，什么推消食这个推陈至新啊，久服轻身，那可能有一些古时，因为古时候的这个仙道派里面有一些是喜欢用矿物药的仙道派，而矿物药的副作用其实一直都是存在的啊、哦，即使是唐代的孙思邈，研究孙思邈的学术的人，他们有一个发现，就是说孙思邈的书在比较早年写的书里面，很认为人要吃矿物药才能够补阳气，可是呢，他们发现说孙思邈矿物药吃的多的岁月，他也会常常发一些什么丹毒啊，什么那种严重的那种发炎性疾病，所以可能孙思邈他也是有一些反省的，所以到了晚年的书就比较不叫人吃矿物药了。也就是汉朝到唐朝这一段时间，可以说是中国人那个喜欢用矿物药的一个巅峰时期，所以神农本草经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影响吧。那我不敢说矿物药一定好或者一定不好，总而言之是不知道，就是我们中医没有办法为它的安全性背书，大概是这种感觉。所以这些什么练过之后吃的这种矿物药，我们就只好暂且把它放空白啊。反正我们张仲景的医学，我们主要学的时候啊，也是拿来就是治病了啊。那至于保养的话，可能有很多其他的方法可以保养。然后我们最后在下课以前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七十七条。这七十七条其实不难理解的。七十七条是讲到用了这个热性的丸药通了大便之后，这个人的脉象会变，所以你要把这个使得脉象改变的变因加进去看，才能够看到真相。这个它的真相其实就是一个调胃承气汤症，调胃承气汤症也是一个阳明病，对不对？就是人是一个已经有里热的状态。那调胃承气汤它是甘草大黄芒硝，这个结构的话，它是用甘草啊来让大黄不要有那么猛的这个下的效果。像小承气汤或者是大承气汤就不放甘草了，就让大黄狠狠的把大便打下来。所以张仲景用调胃承气汤是一个比较缓泻的方剂，就是让这个比较主要是让大便不要硬掉，然后不要热，不要干，不要热，从这个角度来开的。它当然可能会泻，但是比较没有那么猛。那七十七条跟七十六条相对，就七十六条它就讲到阳明燥实症的指标其之一是潮热，那七十七条讲到阳明燥实症的指标的其之二是什么？是言语，就在床上开始乱讲话那样子，就是当阳明的热毒很多的时候，人的头脑是会受到影响的，就会讲疯话。他说伤寒十三日过经，就是又传到不知道哪里了，然后开始言语了。那他说言语的理由当然就是有里热，对不对？那里热就应该要用怎么样呢？用泻药把这个干掉的大便打下去，那这个人才能够停止这个症状。而我们在辨别这个阳明病的时候，都会要看一下，问一下这个人的小便利不利。因为呢，这个人他没有大便是没有是一件事，可是他说不定等一下会大便啊，对不对？没有大便不一定等于便秘啊。所以我们在判读这个症状的时候，通常要问，要去了解一下，哎，他有没有尿尿？为什么要问？因为有尿尿代表他的肠胃是一直把水抽出来的，代表他比较有可能大便干掉。 可是如果他一直没有尿尿的话，代表他肠胃也没有在收水抽水，那这样的情况下他大便就很难干掉，所以就不一定要用到那些菌类的泻药。所以呢，张仲景就说，哎，问了这个病人的状况，人家也告诉你说，哎，这个病人他的小便是一直有的，所以他照理说有造屎，可是这个病人怎么在拉，有在拉肚子呢？他就说，哦，那就是这个医生用了丸药啊，把他下过了。然后呢，张仲景就说，如果你被吃了这个丸药，弄得这个人自己在那边拉肚子，一直拉拉拉不停，对不对？那这个人他一定是怎么样？一定是很虚很虚，对不对？就是用下药下过人，他的气血一定是很虚的呀。那气血很虚的状况的人，他的脉一定是怎样？微厥，就是很微弱很微弱，甚至有那种要死不死那种感觉啊，就是没力没力的脉。那厥可能是手脚冷，就是又没力又看起来是有寒象的一个脉啊。可是呢，本来这个人应该是手脚冷冷，然后脉啊已经要死要死，没有脉的。可是呢，筋反合者，就是这个人他反而让你把他的脉，就说，哎，这个脉怎么没有很弱，好像跟正常健康人一样。那张仲景说，好了，答案出来了。就是这个人他的言语有里热都是对的，他里面实际上就是有里热，他用了这个 有血阀里面热更重，所以他发疯了乱讲话。而本来在狂泻当中的人，他的脉应该是很弱很弱的，可是他的脉摸起来是正常的，但表示他很弱的一个人，他的这个脉呢，因为里热的关系呢，又被顶成比较强了，所以一拔下来反而觉得这个人脉很正常。就好像我们那个拿到人家什么九折招待券很高兴的去的，他要加回一些服务费，那个就是当然就没有便宜的感觉。所以就这样子一个消长的现象，那个脉拔下来反而没有特征。所以张老师觉得说，这个没有特征就是特征，因为他本来这样的下过应该很虚的，就他反而脉不虚，所以他那个言语是真的有实的。那既然已经在拉了，我们也不用用太多大王，就调味性经常把这个热气拔掉就好了，让他大便不要硬起来，让他还能够大便出来，然后热气拔掉，真的可以把这个阳明实热摘掉啊！就是从这个角度来看，调味性经常。而这样的一条啊，其实在临床上面不能说是没有意义。我们今天虽然没有用到这个巴豆类的泻药了，可是这个，比如说你发烧，你去西医院打一个退烧针或者吊个点滴，往往啊，我昨天在学校有一个学弟，就他发烧得很厉害，他的室友啊，就是叫他去打点滴。但那时候就好像刚开始在学校学中医啊，怎么样，就把关他的脉，原来一个脉啊跳得很快又很有力的脉的人，然后呢？打了点滴之后回来啊，开始便血，然后脉跳的好慢好慢，然后变得非常没有力这样子。就是当你设过个治疗法的时候，可能是比较亲热的治疗法，人的脉象它是可以有很大的差距的。而这样的很大的差距出来的时候，前一个治疗法到底的影响，其实后一个医生在面对他的时候会比较吃力一点。所以我们在临床的时候，大家会有一些基本的尝试吧。就是如果这个病人有在吃神经病的药，有在吃安眠药，有在吃降血压的药，那个脉啊，你都把了什么参考，就不要太在意了，因为他的脉把不太准。就是很多种药物都会让那个人脉变得有点怪怪的，就是因为这个药物的影响而呈现某种脉象，所以。这些的影响的稍微在啊，我们至少要先知道。那临床的时候要抓住这个原则，就像之前受过什么治疗法，而那个治疗法可能会对脉象有什么影响，或者对症状有什么影响，然后把这些因素加总在一起考虑，然后再去判读他真正的主症况。在这个学习上面，我觉得大家是从这一点啊来。当作是这两条的重点吧。 那我们下个礼拜呢，就来上这个关系到神经病非常重要的两条经法了啊，就是桃核承气跟柴胡加软骨牡蛎。我想一些药剂啊，可以治疗精神上的疾病，都还算是蛮了不起的啊。尤其是柴胡加软骨牡蛎，它我会觉得那已经是打，已经有点在作用在灵魂上面了，这样的一个很特殊的方剂。那就很委屈啊，这次台风天的课，可能有些同学就要委屈从这个网络上面收看。 是情绪。